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英国奇趣装置阳光探险剧《北极熊飞上天》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适合2岁到6岁的小朋友观看。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连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剧。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发布消息，今年本市将继续为参保人提供电子版社保对账单，参保人如需纸质对账单，需要在10月20号之前通过单位提出申请，或直接登录社保网上平台自主变更获取方式。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1月到8月，北京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为354.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2.8%，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为266.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2.7%。 北京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今后患者可以通过掌上北京医院的 APP 享受到北京医院医护团队的智能导诊、视频门诊等。据了解，这是北京首家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记者了解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即将搬离天坛公园附近，迁到南四环花香桥东北部的新院址，新院区将于10月6号试开诊。来听报道。 2点16点，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天坛医院老院3层神经外科门诊。虽然门诊大厅不断有机器搬上货运大车，但候诊患者仍然平稳有序。家住方庄的姚大妈是天坛的老病人，她告诉记者，医生已经给她预约了下次10月9号在新院的复诊号。 医院看见没？因为治疗你的病情啊，你知道吗？到别的医院又是声带，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回事。 记者在门诊大厅看到，医院在告病友书中写道，希望患者不要着急，主管医师会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认真评估，之后安排下一步的治疗地点。如果需要转到新院，院方会安排车辆，并确保转运途中患者的安全。北京天坛医院医务处处长江月介绍， 我们老医院11期间1号到3号门诊停诊，4号在新医院会迎接一些预约的患者，那么10月6号我们会接待各科的患者。那我们11期间的急诊是全天的开诊的，10月4号早晨8点，那我们急诊关闭，新院的急诊开放，所以我们急诊是没有一天间断的，但是请大家注意好地点。 搬家后，这家拥有62年历史的三甲医院占地面积将扩展到18.16万平方米，是老院区的4倍。作为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医院南迁后，从服务环境到硬件设备等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那我们新院区增加了心脏和大血管外科、风湿免疫科、放疗科以及认知障碍科，使我们整个的科室结构更加综合化。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受高空冷涡后部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明天白天仍然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七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要特别注意防风防火。昼夜温差加大，夜间气温很低，天气明显转凉，外出时应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晴天，但风较大，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北风较大，春衣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明天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艺群英会。 2018国庆档电影即将来袭，除了不同类型的影片竞相上映，也被称为是史上超过春节档的最激烈角逐。那么将会有哪些影片与我们见面呢？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将会一一为您盘点。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今天将为您盘点的是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即将上映的电影。那这些电影呢，到底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嗨，一丹好，大家好，是小爱。 我听说哈，2018年今年的国庆档的电影有一个特点，好像说今年的国庆档要比往年的春节档还要抢手和热门。 对，因为九月份的电影市场其实大盘是比较低迷的，实际上那个大家在经历了比较低迷的九月份之后呢，很多的人都在期待说到了十一之前啊，好看的电影来了。所以呢，其实这个档期呢，也是很多的片方、很多的出品方他们一直在争抢的一个档期。 嗯， 然后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去盘点一下的话呢，在这个档期当中呢，有十几部电影它会冒出来，它会上映。所以就是究竟观众最终会去选择哪个电影，然后各家各个出品方他们怎么样去做电影的宣传，其实在2周之前就已经很多的人开始各种的讨论，各种的研究。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和那个一丹一起，咱们来聊一聊今年的这个国庆档。对，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所以大家也很好奇啊，今年国庆档电影总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然后会有哪些期待的。 其实电影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我个人认为它是一半看天，就是50%的情况，究竟什么因素能够决定这个影片它上映之后有好的票房，有好的口碑，其实并不仅仅是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实际上这个和它上映的档期和当下就是老百姓或者观影群体他们心目当中很多的想法，包括一些突发的事件，其实跟很多很多的因素它都是关联的。所以其实电影它上映之后，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只是衡量这个影片能不能取得票房的一个因素， 就是叫做天时地利人和。 对对对，所以其实以前还有很多人会分析说我什么题材的电影放到什么档期去上比较好。比如说最早最传统的就是那个年底的春节圣诞档、春节档，大家会认为说一定要去放一些喜剧片，如果不放喜剧片就不是那个贺岁档。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对，今年的这个国庆档我自己留意到的，它其实和往年相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趋势，大家可能还没有注意，就是你会发现19.9、19.9的电影票呢基本上要 灭绝了。 嗯， 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大家已经习惯了片方和票务平台的各种票补政策。 没错， 其实我们在买票的时候，观众是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的。 嗯， 但是从今年开始啊，这个票补政策是取消了。 嗯， 所以呢直接会影响到大家的每一个去电影院的人呢，是可能你在买电影票的时候，这个单价会 高 上 高、嗯、 往上提， 所以电影票会悄然之间哈、啊、就涨价了啊，这是一大特点。 对，大家没有意识到、嗯、但是之后我们再去看电影的时候，就可能不会是之前的那样的一个格局 了，票价 了。 没错，所以呢今年2018年的国庆档应该是你有史以来应该是看的最贵的电影。 应该会，至少是它会开启这样的一个时代。 嗯， 对，其实票补这个事儿吧，它也挺有意思的。它最早是从2014年的时候开始的。 嗯， 我记得当时是那个《变形金刚》上映，《变形金刚四》上映、 哦， 然后呢，它是从猫眼开始在全国启动了大规模的这个票补。 嗯， 然后呢，就是很多的业内人士就突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领域啊，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嗯、去成就我们的最终的这个商务回报的，所以大家都开始去做一些影片上映之前的宣传和发行的一些动作、嗯、最终的结果上来讲呢，其实它对整个这个行业，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长远的特别健康的一个手法、嗯、它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帮助片方 拉动 出品方，可能短期之内拉动、 嗯、 但是它拉动的这一部分其实基本上它还是以泡沫为主的、嗯、 对， 因为 真正喜欢看电影的人他一定会花大价钱愿意掏钱买单为他喜欢的电影。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出台呢、嗯、我想从客观上呢，它是为好电影其实是扫清了一个道路，就是其实以后的竞争可能真的不是说片方或者出品方在宣发投入上的一个竞争了、 嗯、 因为以前好电影可能他没有预算，他就没有机会去做这个票补、 嗯、 那他没有机会去做票补，可能他的首日的票房成绩、次日票房成绩 就不会有那么好， 首周末的票房成绩就不是那么好、嗯、 对， 票房成绩不好，那影院的排片经理呢他也不会再去后续的时间当中给你把这个排片往上面去拉。 嗯， 所以他这样的话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一个循环。 嗯， 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他会刺激就是观众和影院一起去呼唤好电影、 嗯、 大家可能对电影的内容、对电影的制作品质啊，对这一部分呢可能会更加的关注、 嗯、 所以我们之前讲的就是泡沫的那一部分会逐渐的消退、 嗯、 这个新的一个法规其实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良性的。 没错、嗯、就是说以前呢票房的成绩跟电影本身的质量不一定是成正比的。 是的、 啊、 对 对， 当然也有一些历史上也有一些本身也不错的电影，比如说还是14年宁浩的心花怒放、 哦、 他当时是启动了9.9元的票补的这个活动、 嗯、 然后呢我记得当时的那个预售票房达到了4000万、 嗯、 然后预售一周100万张电影票，这是一个 哇非常令人瞠目咋舌的一个成绩。 没错， 然后国庆档结束的时候呢，心花怒放他是就是一骑当先啊，当时他是拿到了11亿票房的一个好成绩，就是当时他是整个把国庆档的这个大盘带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杆上、 嗯、 但是这个影片呢其实它本身的品质包括它整个的内容制作演员的表演它确实是有它的基础在这儿。 没错， 对，但是很多的一些、嗯、不怎么好看的电影后来也加入了，甚至是他后来会依靠票补的这个手段去为自己去做一些空间，那这样的一种循环呢其实不是一个良性竞争的一个环境、 嗯、 所以今年会不一样了。 对， 对， 所以我们虽然是感觉到好像这个票价在悄然的涨价，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大浪淘沙真的能够淘出好的作品来，好的电影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很直接的一个手段。 对、嗯、对， 好，这说到的是2018年国庆档电影的这样一个特点。 嗯、 那么其实我们大家也比较好奇哈，这今年国庆档的电影跟往年有什么区别呢？ 嗯， 在这儿我先补充一个资料哈，在2017年的国庆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电影，咱们来回顾一下哈。 羞羞的铁拳， 哎，对，羞羞的铁拳当时是非常的火。还有呢就是9月份之前就是什么敦刻尔克、蜘蛛侠、英雄归来、星球崛起3啊、终极之战，然后到了这个国庆档呢还有芳华也刷爆了票房哈、啊，还有羞羞的铁拳，还有心理罪之城市之光，还有缝纫机乐队啊，去年也是不错的成绩。 你知道去年 它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同题材同类型的电影，它是正面头碰头的这种对打，像羞羞的铁拳跟缝纫机乐队啊，两部喜剧就是碰在一起。然后呢，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英伦对决和追龙， 对， 它是警匪片嘛，动作片也是， 还有一个极致追击， 对，都是头碰头，同题材碰在一起。 嗯， 然后今年呢，其实就不太一样。今年大家最关注的四部电影呢，其实它也是就是近身肉搏， 嗯， 但是呢，他们在题材类型上呢，他们又都各不 一 样。 做一些区分， 对，它会有各自的一个目标的受众和目标的群体。 嗯， 对，所以今年就是11档上映的影片当中呢，大家可能最关注的一个日期就是9月30号， 嗯， 十一之前的那一天， 就是今天，今天就是9月30号。今天特别上映的一部新电影就是张艺谋的影， 嗯，对，影子的影。然后其实我个人也是一样啊，我很关注四部电影都是今天上映，张艺谋的影，然后理查的姑妈， 嗯， 胖子行动队，无双。四部影片，然后四部影片呢，它的题材不一样，然后它主打的这个卖点呢也不一样。 嗯， 所以我想可能在前期大家在影片预售阶段呢，可能知名度最高的，或者是大家的这种期望值最高的，应该是张艺谋的这个影。 这个影其实很特别，做个介绍哈。这个影我看到了一些资料显示，张艺谋这次执导的这个电影，他请到的团队首先是非常厉害的，比如说都是大腕云集哈，像邓超、孙俪又再次携手了， 夫妻档还是， 哎，对，夫妻档。还有国民闺女关晓彤，还有老戏骨胡军，还有跑男团的中华小曲库郑凯， 还有郑凯王千源， 哎， 王景春， 哎， 其实都 是, 是 这些演员都是一线，然后都是在演技上，包括在其实他们可能我们不能说流量了，但是他们在知名度和观众的喜爱程度上呢，也都是非常高的，非常受关注的这个一线的这些演员，那我觉得可能比这些演员更一线的咖呢，其实是导演张艺谋。 对， 因为张艺谋他最近的一部影片呢，还是2015年的那个《长城》。我记得当时《长城》出来之后呢，他在商业和口碑上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理想，都是远远的低于之前片方对于《长城》的一个期望值。然后大家在做评论的时候呢，也是很多的人都觉得有点失望，觉得期待中的一个中美合拍大片怎么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在长城上打怪兽的一个电影了啊？就很多人就对张艺谋就有一点，越是期望越大呢，可能就是越是有点心灰意冷，对，有点失望。所以今年呢，其实很多朋友，我想其实跟我本人也是一样，其实都是怀着一个特别纠结的一个心情在期盼着影的到来。 但是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我们前期还是特别调查了一下，这个故事好像特别有趣，它讲的是一个鬼吹灯系列的故事。 对，它是以这个三国的这个背景时代为背景，然后其实它呢整体上来讲呢，它还是一部古装片，因为也不想过多的剧透，我们不去具体说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但是呢在电影当中，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前期的物料上，你可以能够感受到那种非常浓重的中国水墨画的那种画风。我想从视觉上呢，首先就是这个应该是回到了张艺谋导演最擅长的部分，因为他对于这个贩卖中国美，特别是古典中国美、传统中国美的美学的这个事情上，他是做到极致的。我觉得全中国他应该是排第一名的。他非常善于去挖掘、去呈现中国传统美学。但是呢，作为我呢，我可能会更多的期望说，在视觉体系上、在视听语言上的美轮美奂之外，他是不是能够去讲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并且包括说在这个故事当中他的世界观他究竟是怎么样来树立这个世界观的。 嗯， 因为你看我们在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大家能感受到就是邓超他是这里面的一个绝对的一个男一号，那这男一号呢，他是饰演了两个人，同时饰演的一个傀儡和一个真身。其实他讲的故事呢，如果一句话总结，就是一个从小被当成是替身的一个傀儡，他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就百般努力，最终去追寻他自己 心目当中的那种自由，他想找到真正的自我，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这部电影必须要再做个介绍哈，它是在今年的七月份入围了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非竞赛展映单元，还有第4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主展映单元，并且在9月6号啊，这部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进行了全球的首映，作为威尼斯展映电影中唯一的华语电影，应该说首映礼之后啊，就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就直言说，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张艺谋拍摄过的最惊艳的电影啊！大家可以想想啊，在这个还没有开始上映，就有那么多的荣誉加身哈， 是 可想而知这部电影它到底是怎样的一部重量级的，或者是怎样的一部精彩的电影？ 对，其实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对，大家可以今天晚上就买票去看了。 好，今天第一部电影讲的张艺谋的影，那第二部值得期待的电影呢？ 本人可能会比较期待《开心麻花》理查的姑妈。 对， 其实在今年我们之前也看了一部开心麻花的作品啊，《西红柿首富》。当然很多人说《西红柿首富》不是开心麻花的嫡系，你这么说也 OK。 对， 但是这一次这个理查的姑妈呢，真的是开心麻花团队的一个亲生孩子。然后他的这个主创呢，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里面有艾伦、黄才伦、宋阳、卢靖姗、沈腾。这几张牌一打出来呢，其实我想大家心目当中已经 会有一个概念了。 一期啊， 去年《羞羞的铁拳》就特别有意思哈，可能那个电影制作并不是大手笔啊，确实马丽的出场、沈腾的出场，还有艾伦这三个人铁三角，我觉得是把这部戏带到了一个特别高的这个高峰哈，他们的票房是非常的好，可以说是去年国庆档的一个现象级的电影。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也是一个算是中小成本杀出来的一匹黑马。 没错， 对，他的投入产出比真的是非常高的， 所以今年开心麻花带来的这个理查的姑妈也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而且这个故事也特有趣，就不剧透了在这儿，如果大家真的想看，还是去电影院一起来观看一下，一起来感受一下哈，这个来自开心麻花的欢笑。 我觉得开心麻花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的电影大家如果去仔细的关注的话，你会发现他基本都是由话剧舞台上的内容搬到大荧幕上的。所以呢，就是因为他们整个这个团队在之前这么多年的舞台剧方面，他们有非常多的经验，而且舞台剧是距离观众最近的，他们会知道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在什么节奏上，然后下面的观众会发笑，所以他们在做剧作的时候，他们在准备剧本的时候，他们能够非常精准的去扣住啊，就是电影观众大概什么时候他们的笑点会被戳中，就是他们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的下功夫的。所以为什么他的四部电影出来都是从投入产出比上都是非常的高的一个高回报的一个结果。 好，刚刚聊到的这个理查的姑妈，我特别在网上搜了一下哈，大家对于理查的姑妈到底有哪些是比较关注的？这里边在微博影片的各维度好评率上，大家可以看到哈，理查的姑妈里现在大家最期待的最高峰是音乐， 难道不是男扮女装吗？ 没有，就是音乐。我也觉得很好奇，但是你细想一下哈，开心麻花团队做的电影好像音乐确实挺独特的， 都很不错。 比如说西红柿首富里的那个卡路里，我到现在在上班的路上还会听，真的就是什么甜甜圈丢掉， 我现在已经有那个画面在眼前了。 对，所以你会觉得它是很欢乐，同时带来的是一种曲风是很新潮吧，就你很少能够在平常的流行音乐的这个榜单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接地气，但是又非常朗朗上口。再往前倒，你会发现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夏洛特烦恼》里边的都是一些费玉清的老歌，《一剪梅》什么的，但你发现没有，其实它还是再重新因为这部电影流传开来了。 你知道他那个歌为什么你觉得好听吗？是因为在你看电影的当下那个时空当中，他的那个歌的那个主题和感觉，他会紧扣影片的氛围， 对， 他就会把你带到那个故事当中。 今年不得不说哈，2018年今年对于开心麻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因为今年是他创立的第15周年，而且之前也交出了《夏洛特烦恼》啊、《驴得水》啊、《羞羞的铁拳》这样一些叫好又叫座的电影，所以这次带来的这个理查的姑妈也是众望所归哈，大家也非常期待。之前说到了音乐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是第一点哈，这次呢，影片当中在影片预告的时候特别曝光了由王菊演唱的宣传曲《哎呀姑妈》的 MV， 对，在微博上的关注度是非常的高，而且好评率也非常的高。那这是音乐，那么其实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导演和主演不相上下哈，大家也非常的期待。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部《理查的姑妈》将要再次在国庆档的大荧幕当中和我们见面。 对， 不知道这次会带来哪些惊喜的，有特别有欢笑的一些剧情或者一些场景，包括一些流行词。 对，在《羞羞的铁拳》当中呢，里面是有一个男女角色的一个身份的反串。 嗯， 然后在《理查的姑妈》里面呢，他也是反串，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 嗯， 所以就是大家走进电影院当中就能够发现，其实这个电影它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它是一个特别有群众基础、有观众缘的一个电影，一点都不高冷。 嗯， 对 对，这是开心麻花团队一直以来秉承的一个理念吧，或者是它的一个特点哈。好，刚刚说到了这个开心麻花的《理查的姑妈》，那我今天其实特别还调查到了一个国庆档部分电影的认知指数表现，这里也有一个柱状图，柱状图特别有趣啊，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评分标准很有意思。刚刚说到的影确实是众望所归哈，这个是 5.80 分，但是第二名是《胖子行动队》，同时并列第二名的是《找到你》，第三名是《理查的姑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胖子行动队》。《胖子行动队》这个电影呢，它的导演呢是演员包贝尔，这也是他首次单纲导演的一部电影， 自导自演。对，其实包贝尔他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但是呢，其实我是怎么也没想到他后来会突然一下转身去做导演。 嗯， 胖子行动队实际上不是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 嗯， 大家如果在2016年关注网剧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2016年的时候导了一个《欢喜密探》。 哦， 对，欢喜 那是一个网剧是吧？网剧 44集的一个电视剧。 哦， 电视剧。对， 所以说这一次对于包贝尔来说是第一次在大荧幕当中展示他的导演才华。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今天为您盘点2018年国庆档即将上映的电影。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着广告，一会儿见。 还剩下2块，期盼姑妈能快点到来。亲戚很多，你是我最爱，让我忍不住想要表啊啊啊白。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生气。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伤心。哎呀姑妈，就让我来保护你，你就是上天赐的提款机。 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周日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 87.6演绎群英会。 2018国庆档电影即将来袭，除了不同类型的影片竟将上映，也被称为是史上超过春节档的最激烈角逐。那么将会有哪些影片与我们见面呢？今天的演绎群英会将会一一为您盘点。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哎，大家好，是小爱。 嗯，每年在国庆档啊、春节档啊一些大的档期，都会邀请到小爱为我们盘点一下即将上映的电影。刚刚在上半时段，我们特别说到了这样几部电影，第一部呢是张艺谋执导的《影》，第二部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对《开心麻花》的《理查的姑妈》，那第三部呢就是《胖子行动队》。《胖子行动队》刚刚说到一半啊，接着咱往下说。这是鲍威尔首次执导的大荧幕电影哈。这部电影呢有怎样的期待呢？我先问问小爱吧，你会有怎样的期待？ 其实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喜剧电影，所以呢实际上在喜剧的这个细分市场上呢，它是有一个竞争对手的，就是开心麻花。当然它和开心麻花讲的这个故事是不一样的。其实以这个胖子为题材的喜剧电影是很多的，我印象特别深是在好多年前看过韩国的一个电影叫《丑女大变身》。 对，那个是讲一个漂亮的一个特别胖的姑娘，有200多斤， 对， 然后在整形医院里变成了一个窈窕淑女， 是是是，然后讲她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记得当时的那个影片的画面就给我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震撼。 对， 实际上就是如果做喜剧的话，从胖子这个元素上，这个是对这个元素上让胖子变瘦这样的一个故事上去做的话，其实它的空间是很大的。然后这一回呢，我想它最大的看点呢是鲍贝尔和文章两个人。你知道我当时看这个预告片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看到大荧幕上是两个洪金宝，他们在对戏，就是完全看不出之前这个人是谁。如果不告诉我是谁是谁的话，你看不出来是文章和鲍贝尔。那所以他们的这个形象上、扮相上，它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然后呢，另外胖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样的，视觉上是一样的，但是你怎么把这个胖子这个元素把它拍出新意，这个可能是大家对于鲍贝尔在做故事上的一个期待了。就是你这个剧本首先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因为如果讲的很俗套的话，那可能就是大家以前的电影当中可能也就看过了，包括以前那个刘德华也演过一个就是关于胖子的电影叫《瘦身男女》，也是他跟郑秀文一起合作的一部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啊，《瘦身男女》那个故事，包括之前讲的那个《丑女大变身》，其实它都会涉及到两性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就是爱情关系。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一次文章和鲍贝尔是两个男性， 两个胖子，所以究竟发生在这两个男性同性之间的这个故事，他肯定不会有爱情嘛，那他怎么讲会让你觉得精彩和好笑？ 对，第一考验的是编剧，第二考验的是导演，第三最考验的是两个都已经完全看不出样貌来的名演员， 对 他们的演技。 对， 所以为什么大家那么期待还是有原因的。 没错，而且这次我看到了哈，在前期的宣传当中，这部胖子行政队他的这个营销是好于同档期电影的 85.71%，非常高的这个关注度。 嗯， 而且在微博的热门话题当中，它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3178.3万人次啊，所以这个阅读量是非常的大。 而且我想 期待， 你知道文章也是有很多的粉丝。 嗯， 文章其实这两年他的作品不多，上一部的话应该还是那个电视剧吧，剃刀边缘吧，对吧？你在想他的那个电影作品，你基本上近两年好像没有什么作品。 嗯， 所以突然一下他出来演一个胖子和包贝尔合作，所以肯定是很多人会去追。 嗯，没错，刚刚说到了同档期还有一档电影让大家期待比较高的，叫做找到你。 嗯， 找到你其实这部电影前两天我就看很多朋友在发朋友圈，因为确实它的阵容还蛮强大的。 对对，找到你呢其实最早是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展映之后呢，它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口碑，就是在影迷向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听到的啊所有的评价都会觉得说特别好看。那它里面呢是马伊琍和姚晨，他们两个是一个双线女主，双女主的一个戏，然后呢 讲述一个爱的故事哈。 对，关于母爱的，关于孩子的事情，就是 姚晨跟马伊琍都是做妈妈的演员， 对，年龄段就特别适合。 对， 然后我还之前还专门去看了那个预告片，在看片之前我专门去看了预告片，说句实话你都不信，就是我看了很久我都没有找到那个马伊琍，然后后来我才意识到哦，刚才出来的那个人就是马伊琍。 哦， 就是马伊琍在里面，她是也不是扮丑，但是她那个扮相我觉得是很突破的。 嗯， 是和她之前的那些就是非常时尚非常小资的城市女孩的那种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我们可能看惯了马伊琍在我的前半生当中的非常漂亮的非常洋气的这种很有品味的上海女人的造型哈，我们也看到了剃刀边缘当中这部电视剧当中的马伊琍的这种女特务的这个扮相了。 嗯嗯， 那这次在找到你当中又是另外一个讲述母爱故事的，马伊琍这个演员真的是非常有突破性的，她每一部作品都在不断的寻找着她的角色的突破， 不一样的自己。 对， 你看她之前在那个未择之路上， 对对 对，她的扮相也是一样啊，就不说是扮丑，但是她全程都是素颜啊。其实我想在中国没有几个女演员 敢这样 去面对自己的，因为如果你扮丑的话大家都知道你是在扮丑，所以你丑不丑没关系，但是你是素颜，素颜它会直接去暴露你的缺点。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勇气，所以我想马伊琍她真的是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女演员的一个位置上，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很敬业的一个演员。 没错， 然后这个影片呢，其实我还很期待，就是这个导演叫吕乐啊，他呢其实之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摄影师。 嗯，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吕乐其实和很多的名导演，一线的名导演都合作过，包括之前他和张艺谋有合作过。 嗯， 啊，他跟冯小刚以前也是有过多次的合作。 嗯， 王志文呢跟他也有一些合作，就是王志文演过他的小说，王志文演过他的赵先生，其实他的很多的作品可能我们都知道，但是对于这个名字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 嗯， 但是这一次找到你呢，我想应该是吕乐能够让自己在更大的范围之内被观众认知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作品，因为他确实整个这个故事会让人非常感动。 嗯， 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 嗯， 然后每个人可能也都会去面对自己的孩子，所以他这个故事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引起共情和共鸣的一个故事。 嗯， 而且他做的很实，他不是靠什么夸张的炫技，不是说玩结构。嗯，不是说靠摄影机的各种的很特殊的镜头画面，他不是，他就是很实实在在的讲了两个母亲的故事。嗯， 所以也是电影市场当中的一股清流吧。 嗯 嗯，好，刚刚说到的是找到你，接着我们再来往下聊。说到了理查的姑妈、找到你、影子还有胖子行动队，咱们来说一部电影叫做无双。 嗯， 这部电影其实是我特别期待的一部电影。 啊，因为这里边有周润发、郭富城、 郭富城， 哎，对，还有张静初，他们是联手啊带来的。这个故事也挺有意思哈，我觉得有一点像警匪片是吧？ 对对，其实它是一个很高智商的一个电影。它的导演和编剧呢叫庄文强。提到庄文强，其实大家会想到另外一个名字叫麦兆辉，就是在香港电影界。庄文强和麦兆辉他们两个之前是一对铁打的组合，就这两个人曾经在一起共同合作过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包括《窃听风云》，包括《无间道》系列，就大家就知道这个庄文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来路啊。他就是做这种类型的电影出家的出身的。那么这一次呢，他是没有和麦兆辉一起，是他自己一个人独立做编剧，然后也做导演。然后他选择的这个故事呢又是很新颖的，他选择的是一个关于假钞，哎，关于制造假钞的故事。其实咱们想一想，是在我们看过的电影当中，哎，好像我还 没有见过讲假钞的这种故事啊。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故事的那个落点和起点都比较新颖。然后呢，他请的这个人呢，又是我们所有人都特别喜欢的周润发和郭富城。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两个男主，就是郭富城和周润发，他们都是反派，就是很特别，就是你看到了两个主演，他们都是反面角色。 我真的很难想象周润发他去演反派的感觉啊，因为我之前见到的他基本都是非常正能量的，演非常好的人哈。 对，所以呢，就是两个反派，然后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知名的演员，而且呢，他们讲的呢又是一个就是关于制造假钞的这样的一个高智商犯罪的一个故事。所以很多人他会说第一遍看的时候可能看不懂，甚至可能说你在看第二遍的时候，如果你不去仔细的去跟每一个非常细微的细节去追踪去分析的话呢，可能你还是会遗漏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据说是无双这个电影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智商才能够去看的一部电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能够有机会在大荧幕上再一次看到周润发发哥的表演，我觉得首先这张电影票对我来说就已经值回来了。 没错，这是说到的是无双。那么在无双之后呢，紧随其后的大家非常关注的一部电影就是《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哎，这部电影其实让我最期待的是王力宏的表现，因为这里边演员表啊，大家可以看到，王力宏和宋茜领衔主演的这部电影呢，也被称为是《鬼吹灯》系列。而且大家非常好奇的是，《鬼吹灯》系列的文字描述的就让胆小的人看不下去了，更何况是拍成电影，它会是一种怎样的呈现呢？ 而且就是我比较关注的是这部影片的导演啊，雷尼哈林，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还不是一个本土的中国导演，所以这样的一个外来的和尚他怎么来念一个中国的经，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看点。然后这个雷尼哈林呢，他其实如果是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应该对他是有了解的，他之前做过虎胆龙威系列，虎胆龙威其实在中国也是非常有那个观众缘的，然后生死时速、特工狂花、巅峰战士，其实这些耳熟能详的都是这个导演，他特别擅长做这种动作片动作戏，但是他以前动作戏都是在那个好莱坞的工业体系下，是美国人的那种工业大片里面的动作戏啊，和这一次就是东方人用这种东方美学然后传统文化调制出来的动作戏，我觉得是其实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他拍出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 对，他怎么融合到一起啊？ 是是是， 确实尤其在一个外国人眼中去看咱们的鬼吹灯系列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呈现，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好，这刚刚说完了这几部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热门电影，我们再来说说剩下的这几部。还有一部电影叫三国杀幻，作为一部是英雄奇幻题材的电影，必然少不了英雄和爱情，但是三国杀幻里边将会展现给我们怎样的英雄与爱情的这样一段故事呢？其实我们也还是很期待的。 对，我觉得这可能 是他的面向的群体更多的是那个三国杀这个游戏的玩家，大家如果经常玩游戏的话，可能会对这样的一个故事会感兴趣，然后里面有大家非常喜欢的郑伊健。 而且你想，在生化危机啊、魔兽等一度成为市场上最为火爆及经典的影游案例之后，再一次出现了三国杀这样一个影游结合的这样一部作品，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这里边我最喜欢的就是郑伊健了， 对，我感觉好像是古惑仔混入了三国杀的世界里面， 对，而且 有点串，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一次郑伊健肯定要演的是这个英雄的形象，所以也很期待哈。因为感觉好像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郑伊健在大荧幕上出现了。 是是， 好，刚刚说到的这几部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影片，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在国庆档即将上映的动画片。动画片也很特别啊，这次有一个叫做《阿凡提之奇幻历险》。 对，我就记得小时候经常看那个阿凡提的动画片儿，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好像除了儿时的时候看过动画片，还真是没有在大荧幕上看过关于阿凡提的电影啊。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他的这个目标受众真的不光是那个小孩子，就是所有对阿凡提这个人物有幼年的时候记忆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诶想看感兴趣。然后其实除了那个阿凡提以外呢，这个国庆档给孩子们也是有留出空间的，包括那个营救汪星人，包括两只小猪勇闯神秘岛，其实这些呢都是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去电影院里面全家观影的电影。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说来看2018年的国庆档的话呢，我会觉得是一个挺令人欣喜的，就是我们从整个的这个整体来看，它的那个题材和内容都是比较丰富的，它不是说一个单一的，像几年前一样，就是喜剧就是一家堆都是喜剧，或者都是悬疑惊悚，或者都是低成本的惊悚片。你会发现它这一次它在题材的分布上，它还是非常的 非常均衡， 对，非常均衡，非常丰富的， 而且考虑到各个年龄层还有各个不同喜好的观影群体的他们的一个考虑。 对，所以我就是好奇，就是在电影票刚刚又票价又回升了这一段时间啊，就是有多少观众会真正的去电影院买电影票，然后真的这个国庆档的这个大盘是不是能够像业内人士预期的这样能够去往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其实也是我这两天特别关注的一点。 而且在今年其实从开年开始就是电影票房其实是持续走低的一个状态，很多人说进入了一个寒冬，尤其在开学之后的九月份被称为是电影的冷却期。为什么？因为这段时间开学了，孩子们都没有办法看电影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边有一些大家关注的电影其实它的票房并没有像预想当中那么好。刚刚都说到的是十一长假黄金档国庆档的电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为大家再介绍一下在十一之后啊还有哪些电影将要上映。反正十月份呢前一周肯定是非常热闹的哈，但是后面的上映的电影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会不会像前面那样热闹，还是直接走了下坡路非常的冷？ 其实十月份的电影也有我特别期待的，比如说宝贝儿，宝贝儿的主演是杨幂，所以首先这个电影它是一个有一个群众的基础，因为杨幂本身有很多的粉丝，但是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更关注的是他的导演和他的监制，监制是侯孝贤，导演是刘杰。这个影片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别商业类型的一个电影，它是一个文艺片。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关注，是因为我没有想过就是杨幂她是可以去拍一部文艺片的，而这个文艺片呢它又不是说是一个剧情式的，讲的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纪录片式的一个风格，纪实风格。所以呢它整个这个影片的类型和设定上呢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兴趣，就是杨幂去演一个纪实风格的一个文艺片啊，然后刘杰来指导，他最终他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呈现。那这个影片呢其实在之前的一些电影节上呢也都会被很多人看好，然后也去提名了今年的 平遥国际电影展。 所以你看，在今年十一期间，包括十一之后，整个十月份的电影还是非常热闹的，而且有太多值得我们期待的。有的是演员，他像包贝尔这样哈，转行又做了导演啊，然后他的第一部大电影将要和我们见面。还有呢，像马伊琍这样的各种各样角色的这种试新，我们也很期待。还有就是像刚刚你说到的杨幂这样的，是吧？然后他去演一部纪实电影，我们平常看到他的形象都是偶像剧里的那种风格哈。所以当一部偶像剧的明星他转身为纪实电影的 文 艺女 星， 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些电影即将跟我们见面。今天非常感谢小爱的分享，谢谢小爱 啊，谢谢。也祝大家国庆快乐。 好，祝大家国庆快乐，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塔耳朵。 像声叙事着交错的命运，抚轻轻叹微弱，都是云成为我在等待着曙光重燃复活。遥望着波澜壮阔另一种生活，月光下欢迎无处禁锢的自由，是山河已破碎，是雨夜梦徘徊，挣脱了傀儡，难逃宿命轮回。难分真伪，就什么能摧毁了谁，似人非鬼，事与愿违，多少之间要用多少伤痕堆叠，仇恨斗转，时间可曾对谁慈悲？月光下欢迎无处禁锢的自由，山河已破碎，只与夜梦徘徊，挣脱了傀儡，难逃宿命轮回。难分真伪，就什么能摧毁了谁，似人非鬼，前世与愿违，多少之间要用多少伤痕堆叠，成魂斗转，时间可曾对谁慈悲？难分真伪，就什么能摧毁了谁，似人非鬼，一念之间事与愿违，多少之间要用多少伤痕堆叠，晨昏斗转，时间曾对谁慈悲？天地如初，时间可曾对谁？

世界。